似是风飘水，谁会知是否虚莫停，流露在岁月匆匆里，化作多少潮水，愁思遗寄于歌声里，谁听出万般往日情，记忆莫要往心中印，唯求任风吹去，歌声中带着情侣，心中结欲解凭谁，情愿任山聚聚散不堪聚，悲伤蕴藏心里，时光能带得悲伤去，还带走旧欢知几许，前路渐已现影当记，重寻在歌声里。着情侣，心中结欲解凭谁，情愿任山聚聚散不堪聚，悲伤蕴藏心里，时光能带得悲伤，带走旧欢知几许，前路渐已现影当记，重寻在雪。